喂，徐少华，律政司话个夺字好暴力噶。 哇，咁我哋夺加上命，咪仲暴力，随时拉得噶咯。 但系讲暴力，你救呢个政府暴力？ 纳税人嘅血汗金钱就系俾大白象嘅工程超支夺去啦。 一人一票选出嚟嘅议员，个议席又俾佢暴力夺去。 我哋香港人连尊严都俾佢夺去啊！ 咁而家究竟边个夺边个命啊？ 逢星期二晚八点钟，夺命捞松， 重夺香港。 好，欢迎翻翻嚟解围。咁头先上一节我哋讲咗，即系邦尼啱啱嗰个咩？嗰个节目冇名噶。 嗰個活動有，就是、叫做文物時尚荷里活動，所以一定要封荷里活動先處理到的，如果唔係佢活動要改名嘅。 唔喂，咁唔一定，你同佢講熱狗都唔係狗啦，即係係咪先？腸仔包就真係腸仔， 菠蘿包， 菠蘿包冇菠蘿咁樣。喂，大佬你荷里活動咁，你唔一喂佢改個名好易嘅啫，同埋你唔使你。你喺荷，你講荷里活道嘅活動咧，荷里活道搞唔代表一定要封荷里活道。 嗯， 係 啊，係嘛？你喺一個譬如荷里活道公園搞得㗎，係 啊， 係咯，係嘛？荷里活道公園唔使搞，唔使封荷里活道㗎、啊。你喺 PMQ 搞，佢都喺荷里活道啊。你喺大館，佢都喺荷里活道啊。其實你唔需要封佢嘅喎，係咪先？咁所以嗱。我哋今集呢一段時間咧，我集中講翻即係啲諮詢問題啦。第一就係頭先阿吳韻講過啦，呢件事咁大件事，影響到幾多戶居民啊？ 我點算我由河，因為佢唔係淨係封路嗰度影響到，所以成條河你活道都受影響噶嘛。咁成條河你活道咧，總共就有大約120座大廈，涉及到大約4300個單位。 哇！4300個單位，每個單位平均兩個人住，即係差唔多萬人啦，起碼啦。係嘛？同埋啲單位都多人住嘅，嗰、那個舊區嚟噶嘛。 係啊。 咁同埋嗰個區有個特色咧，就係依山而起。 嗯。 咁啊，你封咗中間條主幹道咧，就令到出出入入，即係甚至乎即係我熟悉啲啦，嘉咸街啊、瀉利街啊、伊利近街啊、城隍街啊， 即係唔上 唔落街啊，嗰啲都變咗唔通啊條路。 係啊，唔上唔落啊。 唔上唔落啊！咁即係其實甚至乎曲線影響到好多堅島嘅。 係。 因為本來他們很多時候是靠駕車去到荷里活道的半山，就上扶手電梯，就回家的。變成現在他們可能要想一個方法，即如果西營盤的人呢，本來他可能搭一架車就可以去回荷里活道上去的，可能他要考慮出中環咯，出中環跟住搭翻架車係上翻堅道咯，直接。 你以為有這個巴士都會改道都係兜好遠嘅？ 我知道，但你冇辦法，你咪最多咪到金鐘搭23咯，焗住。 係啊， 同埋你冇辦法㗎，即係我都喺嗰度即係工作咗好多段時間，我都熟悉嗰度，你真係唔應該咁樣方法啦，同埋問清楚人哋咯，即係喂大佬啊，我喺度住。咁嗰度可能星期六日，我諗而家老人家居住多啦，好多仔女會約佢哋飲茶或者翻去屋企探佢哋啊咁樣。咁你都係好唔好好擾民啦，我覺得係咪？即係你搞一個活動，有冇乜必要呢咁樣。咁所以我哋探討一下啦呢一節 好 嘛。即係政策層面上面究竟應該諮詢啲乜嘢人呢？當然我覺得區議員呢就當然要諮詢啦，咁區議會嘅意見你更加要聽啦。即係而家區議會嘅意見呢，其實好多區議會都係泛民都係佔少數啦，係嘛？咁但係都有影響力嘅。咁如果嗰個議案呢有三分之二嘅人係贊成，或者三分之二嘅人反對咧，其實都個民意都幾廣泛認受噶啦，係嘛？咁頭先有 Bonnie 個講法，都起碼三分二嘅人反對佢封路啦。以頭先中西區議會個結論， 個 結論係咪？即係嗰啲真選委員就唔使理佢啦，因為點解唔使理咧？因為真選委員即係委任。由嗰個區員委任噶嘛，咁佢通常都同一個投票意向嘅啫，咁唔緊要啦，係嘛？咁所以變咗區議會嘅意見要聽啦。咁今次呢、這個文物時尚荷里活啊，荷里活道，咁啊已經係違反咗呢個原則啦，係嘛？其次就係、是、喂，我哋居民住喺嗰度， 業主買了層樓， 嗯， 負責交差響， 嗯， 或者包括了那些道路配套的， 是 嗯， 你突然間封我，想不想問一下我？我覺得要咯，我覺得要咯，即你起碼有個機制，嗯，你結果其實政府現在都是撲街的，你結果不聽人講啫嘛， 嗯， 係嘛？但我覺得喂，程序公義上你要問喎， 係啊，即起碼你要問咗先， 你起碼要問啊嘛，你唔問人，你係走去封，係嘛？不過當然啦，佢今次好鬼衰，驚問咗你個個，原來個個都反對，咁即係大鑊。 一定反對。 喂，咁但係你咪做嘢出嚟，你咪知。即係有時問咗人，你肯聽意見改善，唔係一件壞事嚟嘅喎。你要問啊嘛，係咪？咁所以今次就冇問到法團啦。 冇問到法團。 我覺得你起碼都問法團個意見啦。 嗯。 一個參考啦。嗱，其實我哋不如講講，其實如果要諮詢啲附近嘅居民，係應該點樣諮詢呢？阿南有冇咩意見咧？點點點個個家家户户寄信俾佢，你點啊？ 其實即如果我咁睇咧，譬如有啲活動喺，我屋企附近嘅，咁，佢一定有啲宣傳俾我哋知啊，譬如真可能入信呢度啦。咁，如果譬如你係唔係當喺度住嘅，譬如業主嘅，咁，其實法團上面佢如果做個簡單嘅一個議決，唔一定話業主大會嘅，可能你管委會都有個 傾下呢件事， 係啦，傾下件事，有個初步嘅議決，就係你贊成定反對，或者有啲咩意見。咁，其實呢個我都覺得已經叫做有個起碼投票啊，諮詢過自己大廈嘅業主裏邊有冇呢個取向先。咁你咪攞翻個會議記錄俾翻佢睇咯，因為我哋而家反對，有幾多個大廈都已決過話反對呢件事，咁起碼白紙黑字上都有啲嘅證據，證明其實大部分嘅街坊係有個咩意向咯。 阿南嗰個意見係好理想嘅，即係如果政府肯咁做咧，係真係一個肯聽民意嘅一個表現嚟嘅， 嗯。 不過就算即係唔做到頭先阿南嗰個咁理想化嘅標準咧， 嗯， 你起碼都張貼出嚟，或者要求個法團一定要張貼嗰件事出嚟， 嗯， 同埋規定佢，喂，有意見嘅就俾啦， 嗯， 係嘛？即係你咪擺啲表格喺度，有意見就俾你嚟收翻咯，係嘛？即係我覺得呢個好 make sense 啊，係，即係唔係個個想理你，我知嘅，係，係嘛？咁但係當然啦，我呢個意見其實對於政府嚟講更加唔想做啦，因為寫得意見嗰啲梗係反對你噶嘛，法團使乜寫啫？係嘛？佢梗係唔，佢梗係唔會做啦，佢，唔會做我呢個 check。不過我覺得咁係 make sense 㗎， 嗯。 即係同埋我可以夠膽講咧，唔， 嗯， 會有一啲嘢改動咧，係冇人反對嘅， 嗯。 任何嘢講出嚟咧，你都要預咗有人做反對嘅準備嘅。你反而你壓抑咗唔俾嗰啲人反對咧，你嗰個爆發咧會更加大咯。 嗯， 係嘛？咁除咗頭先阿 Bonnie 講嗰，那個嗰啲咩文化事咩文物時尚 嗰啲 荷里活大型 嘅， 我好憎呢啲名字，所以我成日都講係嘛？咁之外咧，咁其實有啲恆常啲嘅，我知道酒牌咧， 酒牌啦， 酒牌啦係嘛？酒牌你一個月去好多次啦，酒牌局 其實係嘅，基本上我差唔多逢禮拜二都去喎。 系嘛？因为逢礼拜二住你中西区，你逢礼拜二都要去。 逢礼拜二都去。 系嘛？你讲下酒牌局嗰个咨询系点样？ 其实而家佢改咗啊，同我哋以前做嗰时唔同。以前咧，啱啱做酒牌嘅时候咧，佢系真系嗰个文件会入落信箱，逐家逐户都有。 系。 咁但系咧，而家咧，佢哋嗰个美其名就系话要电子化啦，环保啦，佢净系贴一张纸。去貼落大廈嗰度，即係冇管理員嗰啲就咁貼落去大廈，有嗰啲就淨係擺落管理處。咁我哋即係即管睇下嗰，那個佢嗰個諮詢文件，我都有個相片喺度嘅，可以阿導演你可以整個白色嗰張相出嚟。嗱呢，這個就係，是 某 個 城市，我查咗個城市個名， 查咗噶啦，查咗噶啦。咁所以佢呢個咧就係嗰個諮詢文件啦，就係，貼呢張嘢喺嗰個大廈嗰度啦。咁， okay。 你哋所有嘅知道的資料就是呢間處所叫咩名字、咩地址、佢做嘅咩嘅性質、佢賣酒賣到幾點，完結噶啦，喺上面嘅資料裏面。 Okay。 跟住然後，即當然係有個截止。 睇埋下邊啦，好嘛？ 下面咧，居民可以答到啲乜嘢咧？ 係啦， 就係，可以答到，哦，支持、反對同埋有啲咩 冇其他意見咁樣嗰啲咯。即係其實居民見到呢一張咁嘅文件，係真係唔知佢搞乜嘢嘅。因為好多時咧貼嘅時候咧，嗰間處所咧都大部分嘅狀態之下都係未裝修好嘅，即係未正式營業嘅。 嗯，咁所以這個就是他現在收集的啦。咁我最記得呢，即係你都知道坐酒牌局嗰啲主要都係啲建制派啦。咁建制派我哋都即係一定有交過手啦。 當然。 係咪，咁我哋經濟是我啦，我去身都被人針對㗎嘛。 係。 係咪針對我冇意思㗎，我帶啲居民去。係咪，咁有幾個特別係民建聯嗰啲啦，係咪，即係會話喂，你代表邊個啊？我代表居民，你唔係住嗰度喎，我乜都未講佢識我，知我唔係住嗰度。 你唔好授權喎、 啊。你冇授權喎、啊，點點點啊？咁我話喂，咁我唔發表得意見啊？最緊要我啲意見啱你唔啱啫。即係有陣時咧，幫啲居民出聲咧，你好難話揾個住喺度嗰個人嘅喎、即係我住得邊度啫？係咪先？即係我又要幫嗰條街，又幫嗰條街咁樣去處理，係嘛？即係佢哋即係一啲針對性，其實、即係。咁我調翻轉講咯，申請酒牌嗰、那個係咪住嗰度先？佢做乜申請啊？係嘛，阻住人哋住，係咪？咁即係呢個邏輯係唔通噶嘛？我唔係話嗰啲人唔申請酒牌啊，申請得啊。但既然佢唔係住嗰度，佢都租過鋪申請得酒牌，我哋喺嗰度做地區工作，我喺嗰度收到一個意見翻嚟，我去反映翻俾你聽，你好驚聽咩？你咪驚啊！係嘛？即係呢排我少去咗啦，我去多啲去翻先，係嘛？咁有幾個當中咧，係make sense，即係每次我去到都撳住嗰樣，唉、你唔好再咁講啦，你啊，莊生你講，喂，正常啊嘛，係咪先？咁我哋講下嗰個酒牌局嗰個程序咧，一般咧，其實嗰個酒牌局咧，我夠膽咁講嗱，我唔係話佢錯啊，係佢個傾向咧都係批酒牌俾佢嘅， 係。 一般我傾向都係批嘅，因為佢係諗一個咧係經濟嘅商業原則。既然香港係容許嗰個位置有個食肆，而食肆係要申領酒牌，咁佢最起碼就係嗰個申請嘅食肆已經要符合曬嗰啲即係食環署嘅 屋宇署啊 嗰啲消防規則先啦。咁然之後去申請酒牌，咁酒牌申請嘅時候就多一樣嘢啦，因為啲人擔心咧有酒牌之後咧就會多咗一啲。不必要的滋擾，那些不必要的滋擾呢一般來說呢是包括了噪音和治安的問題， 還有環境衛生， 和環境衛生，環境衛生相對是少一點的，相對少一點的，即最多都是嘔吐物那些問題，但這些 不多的。在這樣的情況下呢，他們一般是傾向沒事沒幹，你想想如果我們不上去就排一定批的，所以為什麼剛才我批評那些坐酒牌局的人呢，你阻住我哋讲嘢，或者为难我哋，其实即系话你系想批牌啦，而你批牌嘅过程里边，你系唔想听意见啊嘛，最好就系冇记录，有人嚟反对过，咁我批牌就冇事啦，我就自然一身啦，系嘛？佢想咁，我就系咁样先唔肯过你，我更加要去，系嘛？所以你呢啲咨询咧，我哋会去做啦，我哋都会。化咗個方法就係、我哋會自己做問卷啦，做每家每户啦，咁啊等啲居民咧可以知道我哋嗰個意見啦。咁所以喺呢啲過程裏面咧，我哋希望咧即係有啲廣泛啲嘅諮詢嘅機制。咁而家政府就先阿方仁所講啦，由以前每家每户入就變成俾一張，都唔知點樣攞去寫啊，係嘛？即係我想填咁點填咧？係嘛？影張相嘅 email 啊，佢話你唔係真跡啊，冇簽名啊，你唔算啊，點點點啊，梗講啲嘢嘅噃， 係啊， 梗講嘅喎， 份表 係咪？咁所以一般咁好咁，但係大家又唔使灰心，去呢啲酒牌嗰個聆訊咧，我建議居民你做咗自己出席啦。其實喂，大佬講真，你估我哋好想去咩？就係啲居民唔得閒去嘛，佢通常都係朝頭早九點鐘啊嘛，星期二啊，朝頭早九點鐘啊，中西區就 係九點走咗啦， 係啊，九點至十點鐘咁樣，通常一節咁樣，咁好多居民要翻工噶嘛，唔得閒去，咁我哋作為地區工作，我哋咪即係硬住頭皮，即係代表大家去咯，咁我都先收大意見。嗱，有啲我哋諮詢員咧係唔去噶，佢哋唔反對嘛，真㗎， 真㗎係有 㗎，係啊有㗎嘛，係嘛，咁事實係咁，咁所以。 這個是一個麻煩位咯，是吧？是。那除了酒牌呢，是吧，藍都有些其他諮詢的東西。 其實呢我們在找這個題目裡面，究竟政府在做什麼的時候需要做諮詢，幾時做諮詢，還有做向哪一個人諮詢，就找一些叫做資料搜集。 有規矩的。 咁咧就有樣嘢好得意，我首先就揾咗一篇報道，佢咁啱係又係講緊似環州摸底啊，又成啊嗰啲嘢，又話嗰啲摸底就係啲非正式嘅諮詢，咁應該點樣正式又成啊？咁原來咧喺立法會裏邊有一份文件，嗰份文件咧就叫《公眾諮詢工作的指引》。咁咧我先講呢份文件，佢幾時出現㗎啦？其實佢就2003年11月係先有嘅，咁到依家咧佢就冇一份。更新呢份係最 latest 係啦，最新鮮嘅版本。咁咧嗰份報道裏邊其實講就話，佢講緊啲係人都知嘅。點解咧？因為咧， 例如咧， 佢就話哦，而家咧呢份文件就係講緊政府進行一啲公眾諮詢嘅一啲指導嘅原則。咁佢會講嘅，佢就話要及時進行諮詢啦。咁乜嘢係及時咧？ 係咯， 你嗰個活動三日之前先問佢係咪及時咧？佢個目的係乜嘢啊？諮詢的範圍啊等等，其實他都講啲好籠統的嘢。咁佢有少少嘅，佢講到譬如話要問邊個，咁呢度有少少眉目啦。 係咪嗰啲 stakeholder， 即係嗰啲持份者？ 係啦，咁但係佢都有列出嚟嘅，即係譬如一啲如果政策嘅嘢，佢會譬如列下哦，你要問個立法會啲委員會啊，區議會佢要問啊，咁咧佢又話哦咩民政事務處諮詢委員會，有樣嘢就係其他組織。團體同埋個別人士，咁佢都幾詳細嘅。 諗住包曬啦，嗰啲就可以。 係啦，佢講好多嘅。 其他組織係咩咧？ 其他組織包括咩咧？我直接讀出嚟。 好， 佢就話呢啲組織咧，直接或間接受有關建議影響嘅非政府機構啦，即係 NGO 啦，專業團體、行業團體、商會、分區委員會、業主立案法團、互助委員會、校長等等，好多呢啲佢講曬出嚟嘅。咁但係咧。佢究竟啱啱我所講幾時要做，點樣做，同埋做完啲諮詢之後，佢點樣去公佈啊，或者講翻出嚟咧？其實呢一份文件得五頁紙嘅啫。係。咁所以你可以想象到，究竟其實而家有幾多嘢係規限緊政府如果做公眾諮詢嘅時候，嗰個形式係點樣做？咁所以好多嗰份報道就係話啦。這個這樣的工作指引，其實根本就沒有指引過任何東西的，就是說你要做諮詢咯，但是問誰呢，列曬出來你問曬得 了，問啦，是的， 是這樣問啦， 這樣問， 別人就問啦，任何人啦， 問任何人， 問任何人， 就是那些朋友好像說2003年預示到2018年有任何人，那就是說呢，其實即係個邏輯上面就唔係冇規管去諮詢嘅，係有規管嘅。咁但係佢又唔係寫到好 死板， 死板好實正，同埋你一定要諮詢咁樣。咁我覺得呢啲咪就係政府嗰啲即係唔理想嘅嘢咯，你咪要即係糾正佢咯。咁嗱，除咗酒牌之外，阿藍仲有冇其他？地區的嘢係有機會要面對啲諮詢㗎，有啲嚴重啲 喎，即係地區有啲嚴重啲嘅。譬如喺你要處理一啲土地用途上或者係規劃啊，等等呢個議題，其實佢有啲嘅規管，究竟佢點樣做諮詢嘅？尤其是當牽涉到關於城規會裏邊嘅會議上面。咁譬如以前處理過，譬如一啲堅尼地城嘅土地用途規劃啦，喺而家都面對緊喺譬如馬鞍山有啲嘅居民，或者甚至乎係有啲大廈，其實佢哋對於馬料水填海呢個問題，佢哋都好大意見嘅。咁可能啲街坊都知啦，之前做填海嘅時候，佢做嗰個諮詢係點做咧？佢俾人點心紙你。究竟你支持用哪笪地又成，咁佢好多嘢，譬如嗰張咁樣嘅點心紙咧，就諮詢你啦。但係究竟佢有冇擺曬啲可行嘅建議啊，或者係係咪真係全面去諮詢你咧？咁呢啲就比較少嘅。咁但係譬如去翻城規會上面，其實佢度有個即係既定嘅程序嘅。咁譬如我當改變土地用途啦，咁其實佢都有個叫做公開諮詢嘅時間。但係咧。佢又冇特定一定要問邊一啲人嘅，即係好似呢份指引所講啊，佢冇規定你嘅，咁佢咪公開咯。我而家譬如刊憲，我而家有個咁樣嘅 土地用途的轉變啦。 嗯， 那你有興趣的咪嚟講咯。 嗯， 所以我有意見，我傾我即係初步我未係好即係諗得好仔細啦。但係我初步的印象上面，我覺得其實法團作為一個法人的身份，亦都係代表咗全體業主。 嗯， 冇理由不聽他意見。即係至於你佔呢個意見幾多成分， 嗯， 你可以鋪鋪唔同， 係， 嗯，即係呢一次，哦，呢次係好影響民生嘢嘅，嗯啊，影響呢幾個大廈，好影響佢，哦，嗯，我就問緊佢前面擺唔擺個垃圾站，哦， 嗯， 係嘛，好滋擾到佢，哦，咁， 嗯， 我問下佢多啲，佢係持份者，佢都俾咗多啲意見啊嘛，咁我覺得係反映到件事咯，同埋即係民主社會，你就係要。居民參與，即係冇乜可能個法團主席喺嗰個社區事務上邊，尤其是自己個街口， 嗯， 自己附近嘅一啲嘅土地嘅規劃、嗯、社區設施嘅意見、嗯、交通嘅意見，喂，你冇理由唔問佢咯，係嘛？即係而家係好刁轉噶嘛。嗱，先幫你講第一個啲嘉年華會， 嗯， 第二個就講到係酒牌。阿南講到係一啲土地用途嘅改變，係， 嗯， 咪？我之前試過啦，咩白屋係嘛？ 係啊， 白屋嗰啲白屋知喺邊度啊？ 白屋喺域多利道啊嘛。 啊，講啲冇人知道啊。嗰度叫咩話？死啦！ 以前係一個政專運 嗰套咩戲咧？嗰套咩戲咧？湯唯同阿梁朝偉嗰套啊，色戒，色戒嗰度拍咯，色戒咪封咗嗰度嚟拍咯，而家變咗間學校咯， 芝加哥大學， 芝加哥大學咯。係嘛？咁即係呢啲嘅諮詢啦，再去到我同阿南以前試過噶咩口和街口， 嗯， 係嘛？有個商業大廈要改造酒店， 嗯， 門口話要整一個 bus bay， 俾佢哋 bus bay 係英文嚟㗎，兩個都嚇， 嗯， 即係唔係一個 bay 啊， 嗯， OK， 即係一個彎位俾架旅遊巴停嘅，係， 嗯， 嘛？咁嗰啲要諮詢㗎，係嘛？你改啲全部諮詢㗎喎，咁。當時也沒有一個很好的機制去說， 嗯， 喂，幾多少法團贊成，幾多少法團反對， 嗯， 而他們又佔了多少戶數， 嗯， 喂，這個是一個很威力的數字來的， 嗯， 這個是一個很威力的數字來的，甚至乎，如果法團反映了一些，我不是太擔心呢法團被人把持住， 嗯， 或者被政府把持住，然後 就推很多意見是親政府，喂，不要緊， 嗯， 因為如果那個法團呢他下下都跟政府同一口氣而不理居民的死活的話， 嗯， 他做不下去的， 是 的，他是民主選舉產生出來的， 他會被人推翻， 他會被人推翻的，是吧？所以我覺得是有機制在這裡的， 嗯， 這個是即是無可厚非的，再者去到之前講馬來水填海嗰啲，係， 嗯， 嘛？嗰啲梗係多爭議啦，係， 嗯， 嘛？即係社區設施啊，邊啲擺邊啲啊？喂， 嗯， 甚至乎仲有啲更加微細嘅，個巴士站噴池一個街口，噴下個街口， 劃禁區啊嗰啲都 劃禁區劃邊度？ 喂， 呢啲其實我覺得真係要諮詢啲居民嘅，係 啊， 即係我哋今日個題目反映出嚟咧，就係話其實反而係大家俾即係政府係第一啦。他就建議你成立法團， 嗯， 跟住不湊他啦， 嗯。 我之前嗰咁多集都係講呢啲嘢啦，係咪？咁但係佢又要你成立法團，又叫你代表啲居民，但係佢又唔問你意見咯，係咪？ 但係佢好得意喎，有好多成立咗法團嗰啲咧，佢譬如民政處嗰啲，佢啲類似叫做街坊領袖咁樣，即係有第二個身份嚟喎，即係佢問你入唔入啊，做唔做？ 唔係，對唔住，阿南，你我收定先講話，佢唔係將個法團變成街坊領袖，佢將嗰個主席變成街坊領袖，嗱呢個好離譜嘅，呢個你將個主席神化，即係你選咗做主席啦，嗱佢代表曬你，問個主席，我主席好大壓力嘅喎，係 啊， 係嘛？但係咁嘅，佢都係揾啲啱聽嘅主席去嘅啫。你試下，如果我哋做主席，咁我哋去，佢坐我哋都踢我出門口啦，係咪先？咁所以即係呢個係大家我希望透過今集咧反映呢個出嚟咯。咁，嗯，我覺得我哋會，其實我哋做嘅地區咧，我哋推動多啲業委會法團啊、互委會啊， 嗯， 去就住社區嘅議題咧，係俾多啲意見。係，呢個都係民主社會嗰，那個 好重要嘅元素嚟。 係啦，好重要，因為全民參與一個好重要元素嚟嘅。咁法團係一個有組織、有一個。認受性同埋有個利益關係喺度嘅呢件事， 嗯， 即係我唔會話一個大埔嘅嘢，我問沙田嘅法團，我唔會咁問嘅，除非嗰條巴士線係去沙田咯，係咪？如果唔係，我冇必要去問佢噶嘛， 嗯， 即係因為地區意見就啲地區意見， 嗯， 其實我唔明，我唔係好明白， 嗯， 他既然搞得區議員這個制度、 嗯、 而其實很多區議員都會跟法團打招呼的啦、 嗯、 都會問法團意見的啦，那你不如將法團的意見就直接變成做、一個 有效益的意見、 嗯、 你不需要定死了他佔幾重比例、 嗯、 起碼你 respect 他，你覺得都要問他先、 嗯、 是吧，那我覺得是最重要的，是吧，現在是這樣的嘛，有些區議員專門跟法團主席過不去的嘛，是啊，我見到這些真的很搞笑，我不知道他怎樣， 起碼是的，起碼要問完兩邊、嗯、即是區議員、 嗯、 區議員不一定代表法團的嘛， 是啊，你最慘的就是這樣，你搞到政治放在法團那裡、嗯、是吧，你直接問他就行，那些民生事來的嘛，是吧、 嗯 哎、我有些法團說我不妥我那個區議員啊，我不是他那個政見啊、 嗯、 其實不可能有個人跟另一個人百分之一百意見相同、 嗯、 或者百分之一百不同的、 嗯、 他跟你政見不同呢、 嗯、 不代表在地區事務上面不同的、 嗯、 那既然是這樣的話，那不如直接都給法團有個崗位， 是 你可以調節一下究竟他佔你諮詢裡面的百分之幾，是吧，甚至乎再長遠去想會不會是有某些的事、 嗯、 是要個法團去通過呢、 嗯、 是吧， 去答應你呢，是吧、 嗯、 我舉個例子，旁邊的公園要查了、 嗯、 是吧，喂查不查得，打投票、 啊、 是吧，投票、啊、是吧，那個就是一些文娛康樂的事，等於我其實說這些不是無跡可尋的，在城規會的規定裡面呢，它有一些叫做近的設施和一些叫遠的設施的、 嗯 嗯、 一些叫做不知道100米啊，不知道幾分鐘走那個，有些是不知道200米走那個，那些、 嗯、 那城規的條例裡面呢是規定了、每人是有多少的設備的、 嗯、 那如果你要改動那個設備的話，你就問他咯， 是、啊、 那應該問了，因為你規定了他有的嘛，他明明應該有個公園在那裡、 嗯、 有多少什麼近郊地方啊，什麼遠的、嗯、 有其用地， 我不太記得他的、啊、字眼了、 嗯、 是吧，那你就要問他咯，我覺得這個最、嗯、最基本咯，好不 好， 那啊最後提一提啦，大家11月25號支持李卓人啦OK 這個好緊要， 看看、啊、 好緊要， 海欣都支持李卓人嘛 嗱，海欣你嗰次你突破界限， 係 啊我 五海欣 突破界限 支持李卓人OK 好，拜拜。 喂，徐少华，律政司话个夺字好暴力噶、哦。 好多香港人为咗买层楼，建立自己嘅安乐窝，可能要劳碌一生。每个月供楼同埋交管理费，已经带嚟沉重嘅经济负担。近年屋苑招标维修工程同埋采购服务出现围标或者疑似围标嘅个案，呢啲个案里边，小業主飽受到管理公司、承建商、大業主、業委會甚至乎法團的重重圍困，那究竟怎樣看著自己的荷包呢？看解圍，我們幫到你。